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七天有一天的安息日，让我们能够预尝那我们将要你所赐给你儿女永远的安息。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喜爱你的安息。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喜爱你的安息，我们将来也不会在永生中喜悦进入那永远的安息。就祝福我们，帮助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好，今天是第27课，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不好？ 第二十七问，在 经历 盼望有何用处？盼望在难中安慰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坚韧到底，等待教会的进入荣耀。 OK， 最后一个翻译的可能有点 awkward， 有点怪怪的，就是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帮助每一个圣徒能够坚忍到底，等待教会，就是每一位圣徒进入那最终的荣耀。OK， 应许给我们的荣耀，得到荣耀的冠冕的荣耀，永远的荣耀，等等。今天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建议一本书，我最近在读的，就是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到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长老会的洪恩堂，你会发现我们会有信仰告白。洪恩堂特别是西敏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还有海德堡信经，然后使徒信经等等等等，多特信经，这些其实你到了洪恩堂这样子的教会，在台湾或在华人教会之中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其实现在在各世界上来说，这样子的教会也已经占为少数了。这种教会我们叫做 confessional church， 就是有韧性的教会，就是说我们有个公开外在韧性的标准，我们认西敏信仰告白、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信经等等，这些是我们公开认证的信仰标准。那这些信仰标准当然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归纳出来的，帮助我们理解，也可以诉诸我们在信仰和生活上面遇到的问题的标准。那很多弟兄姐妹会说，well，这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或不太理解这些信仰标准，在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既然我们来到这里，尤其是在这里的传道人，你就必须认信，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有这些信仰标准，是需要的，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我今天要提的就是有一本书建议大家可以看，然后你们也可以跟翻译社反映。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最近没有，都已经排满了，或者我是个人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翻译出来。它是 Carl Truman 写的一本书，大概5-6年前出来的，叫做 Credo Imperative。 它的英文不会很难读，所以你如果英文还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它解释为什么现在，尤其在现在的文化之中，这个有信仰告白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一个很落后的事情。反正我只要一本圣经就好，我不需要任何的信条，信条都是人发明出来的。他那本书解释为什么信仰告白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符合圣经的教导，为什么一个教会需要有信仰告白，信仰告白的功用，它的意义是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也希望这本书有一天被翻译成中文。好，我们今天看的是盼望跟基督徒经历苦难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都知道，经历苦难的时候如果没有盼望的话，那就是非常绝望。没有盼望，你的人生会非常的难过。但是对圣徒来说，盼望是基督徒坚忍到底的一个基础。我们的坚忍，有的时候基督徒的坚忍还是会被理解为好像是个人的修行或者练功，吃苦像吃补。就是反正这个就是对你有好处了，可是什么好处好像不太清楚。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到基督徒的分享，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的分享等等，基督徒的受苦好像变成他一个属灵的受苦越多，他的属灵的高度就越高等等等等。坚韧在我们的信仰之中并不是你个人的修行，好像你坚韧的越多，然后就可以升级一层，然后再升级一层，然后的你如果能够坚韧，那个忍耐是圣灵所赐给你的恩典， OK， 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保罗列出圣灵的果子诸多的果子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忍耐， OK。 而且基督徒的忍耐并不是吃苦练功，他咬紧牙关，他必然是会有喜乐的， OK， 因为他盼望的本质，他盼望的目标，盼望的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很多。如果你知道你所盼望的那个目标它的内容是什么，你不可能在这所有的你在路上在天路历程之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没有喜乐， OK。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好了，三十五节这边节讲到他是对圣徒的勉励，甚至讲到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你的家业被人三十四节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这甘心忍受中文比较负面一点，他是甚至是 with joy， 有喜乐，也不只是甘心，甘心比较是有点不得已的，他原来的意思是更是积极更正面一点，也是喜乐忍受，知道自己有为什么喜乐忍受，不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不断的对自己喊话，这是很多现在的心理学或者现在教导人，你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你人生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对，或者你的高度不够。No， 因为你知道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这家业不是在地上，最终得到不是在，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跟练功或修行是非常不一样的心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没关系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进前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个做那个，不要讲赏赐，讲赏赐好像有点太那。 No， 基督徒就是讲赏赐，你没有赏赐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忍耐到底，你不可能忠心到底。有的时候我们进前到一个程度不讲赏赐，但是上帝制造了人创造了人，其中一个就是安奈在人的心里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永恒，这永恒的盼望其中包括就是我要得那永恒中的大赏赐，我要得那永恒中的荣耀。所以要得赏赐的心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我们不是清高到一个程度说啊，那个不在乎，我不在乎有什么赏赐，这是我该尽的本分。不，你之所以能够该尽你的本分，是因为你知道将来有一个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OK， 可以继续再看过去。罗马书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些经文好像有点错，我看一下，应该是十二章第二节是吗？哦，对不起，十二章十二节，第二节也是可以，不过十二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在盼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二章十二节的这个会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你的盼望没有实际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得的那个家业是什么，到最后只会变成一个很空虚的盼望啊！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到最后变成一种积极的态度， OK，不是积极的态度，因为你确实知道你要得到的赏赐是什么，你的盼望的内容是什么，你所要得的荣耀是什么。 OK， 五章那边，罗马书五章那边大概我们看一下好了，罗马书五章 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之后，在这神的荣耀如何更具体一点呢？在哥罗西书我们之前讲到，有讲到一章二十七节，他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在这里是欢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你see，在这里保罗特别是一个非常三一神的神学，非常优美的神学。我们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我们那个盼望，我们具体的知道那盼望的内容。之前讲过，有一天我们要眼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耶稣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已经凭着信心揭开帕子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已经荣上加荣。这就是叙述圣徒在地上成圣的道路，走天路的过程。那你在这边第五章这边看到保罗在这边讲说，这个有喜乐有盼望，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会自然 osmosis 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它中间有经过有操练，也就是说你要使用上帝所赐给你一切恩典的媒介，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你要知道患难要生忍耐，怎么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要生盼望。这盼望之产生，并不是你坐在这里啊，我成了基督徒啊，我就应该会有盼望，就应该有喜乐。中间有操练，这操练之前已经讲到了，不外乎我们改革中会特别强调三个主要恩典的媒介：上帝的道啊，圣道，就包括听道、读道、默想神的道，还有祷告，还有领圣餐，或者说领圣礼，但是圣礼施洗之后。那是一次的，但是你要持续的领圣餐，也就表示你要聚会，聚会是你领受恩典的媒介 ，OK？ 等等等等等等，是，所以在罗马书五章这边，基督徒怎么样有盼望？其中有一个，这个不是圣灵在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等在这里，你要使用上帝所赐给你恩典的媒介，你要聚会，你要读圣经，你要带你的孩子们祷告，从小就教导他们，叫他们坐在你旁边，与他教导他们，从小开始就跟你一同聚会，从小就听上帝的话语，使用这个。你不要期望说他已经受洗了，我不用把他摆在一边任他发展，然后他之后就会最终基督会在他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No，父母有父母的责任，每个圣徒有圣徒的责任。你既然被赐予这个恩典，你相对也被赐予这个责任。不是因为你履行这个责任而得到这个恩典，而是因为你被赐予这个恩典，上帝看他的儿女，就要他儿女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等等等等。OK， 在这个理解之下，盼望是恩典。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必然是借着恩典的媒介或者手段领取恩典，万事都互相效力。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或者说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会特别看哥林多后书四章那边的经文，万事都是恩典的媒介，所有的事发生在圣徒身上的事都是恩典的媒介。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再讲的。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要你领受他恩典的媒介。这让一个基督徒，让圣徒应该有全然不同的眼光看苦难，看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倒霉的事、衰的事、不好的事。我在这边讲这些，都是用世俗的眼光看，就是。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基督徒，因为你已经领受了这恩典，而且你知道你的家业是如何，你的盼望是如何，所以你看现在你在地上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孩子身上的事，发生在你父母身上的事，有全然不同的眼光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花那么多时间看盼望，好像是一个很 abstract 很虚晃的东西。 No， 这对每一位圣徒来说，如果你真的知道这盼望是什么，是对你来说是最实用的东西，因为现在它帮助你经历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盼望的话，苦难其实就是毫无意义，那个就是神的咒诅。你就更不要说你有什么得救，因为苦难唯一的，你要说如果真的有意义的话，就是因为人犯了罪，那个就是人当该受的。但是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并不会说我们得救以后，或者我们成为上帝儿女就没有苦难。所以你就必须要理解，为什么你身上还会有，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你们为什么还会经历这些，我们为什么还会经历这些。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这些就跟其他人经历了苦难一样毫无意义，最终你所能盼望的就是永远的永远的苦难，永远的惩罚。但是圣徒不一样，你如果没有盼望，你也不可能坚忍，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你要，如果你要靠着咬紧牙关，你可以咬紧牙关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到最后如果你没有那真实的盼望，你会放弃。其实我们也看过，如果那盼望不是真实的，他的信仰不是真正上帝所赐给他一个 supernatural， 不是靠着自己的心智，而是超自然所赐给他的那个恩典，让他能够看到这个盼望，到最后他会失落他以为他已经得到的这个信仰。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或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能不能有人帮我们念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在这里，你就看字面上，你不用想太多。我们刚刚讲到，苦难是上帝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是上帝赐给你恩典的媒介。再具体一点讲，所有的事，包括你觉得很难过，让你觉得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都有其功用，都是恩典的媒介，我要让你领受这恩典。其中一个功用，四章十七节或者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一样的意思，字面上就是让你知道你将来要领受的荣耀，你将来要领受的那家业是多么的大。也就是说，你在地上的苦难，给你一把尺，一个 scale， 一个比例尺。你觉得这苦难大到你喘不过气来，你觉得你经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受，好像要死了一样。但是保罗说，那些都是与你将来要得的荣耀比起来，是至战至轻的苦楚。那就是一把尺。你现在所领受的苦难，你要想，你要知道，跟你将来所要领取的荣耀比起来，罗马书那边讲是不足为比的，不足以介意的。所以你仔细去想这两节经文啊，我们之前一直讲，让你合宜的看你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一切事情。你可以，我们之前知道将来要如何，我们还不知道，还是模模糊糊，好像看着镜子还看不清楚一样。我们将来要领受的那荣耀，与我们的主面对面要得到的那荣耀，实际是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那复活更新不会朽坏的身体心智等等。但是其中一个让我们知道那有多大，就是你想你经历的苦难有多大，这些东西跟将来比起来都是不足为比的。甚至保罗是说至战至轻的苦楚。保罗，你想想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他自己经历了多少，他说那至战至轻的，不足为比的。 OK， 所以我们圣徒在地上仍然是等候儿子的名分。在罗马书八章之前也讲到，罗马书八章之前在九到十一节那边讲说，我们已经领受了那儿子名分的灵了，我们已经有儿子名分。可是他之后还在讲说，我们仍然是与万物一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这个是关乎最终的审判，新天新地到的之前。现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OK， 或者跟之后我们会讲到的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我们眼见也许还看不到，或者世人看不到，我们就是好像很笨，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还期望有什么身体的复活？你们为什么不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能赚就赚，能得就得，能享受就享受，因为我们还等候那儿子的名分。不是说我们没有确定有儿子名分，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那儿子名分的灵，所以我们等候那最后公开的宣告，在上帝的宝座前的公开的宣告，这一群是我的儿女，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以为我忘记了你 ？No， 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掌里面。公开的宣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个是我们心天心地的盼望。我们要用肉眼看到，实际经历的那盼望。所以在患难之中，我们的耐心等待，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万事都是要塑造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OK， 你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在地上活出上帝他儿子的样式，活出圣徒该有成圣的样式、新生的样式。欧文讲到盼望之目标特别，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特别就是那永恒的荣耀，刚之前讲过了 Hope of glory， OK， Christ in you, hope of glory， 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说在这对这永恒荣耀的盼望，是在所有患难、困乏和灰心之中支持安慰振奋人的灵魂。如果我们不恒切的盼望，如果我们不恒切的默想这荣耀之真实和它的本质，如果你不切切的知道这盼望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来上我的主日学，这个荣耀只会变成一个口号。基督徒我们要得的荣耀，它就不可能是你实际盼望的目标，不可能会成为你现在支持你成圣走天路的基础来源粮食。 OK，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够用的恩典。 Right， 保罗，我因为他所赐给我的恩典，我所赐给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保罗三次求，我们不知道那个赐到底是什么，主没有把他拿走，他说只说我你的恩典是够用。每一位圣徒，你所经历的，不管你觉得好像要死了，你的恩典是够用。不只是如此，你现在的恩典是够用，也因为你盼望未来的福乐，盼望未来的荣耀。 OK， 所以你的行事为人，我们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你听着，你知道吗？非基督徒是非常切实，是非常功利主义的。那种基督徒说啊，我没有，那我No， 因为你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你要跑那该跑的路 ，OK， 为要得到他所赐给我那公义的冠冕，所以你可以跑那你该跑的路。你应该要蛮有野心，要效法你的主，要为要得到那荣耀，为要有一天见到你的主。OK， 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很多圣徒非常喜爱的经节之一。但是对。这个在书里面哦，我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讲。那个信望爱，你们有盼望，这未来一年可能会信望爱这本书会翻译成中文 ，right？ 他们拿到合约，就是所以我跟他们讲，应该十月底我会把稿交给他们。那通常交稿之后三到四个月，如果顺利的话，就会出中文书，所以大概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我请大家为我祷告，就像你们之前为我祷告那个翻译《认识基督》那本书，因为希望这本书也能够造就圣徒。所以 ，OK， anyway， 这本书里面他没有，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很喜欢这段经文，其中有一段，因为中文的翻译会可能会有一些困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造成一样的困扰。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个是在我要讲的是在信望爱里面没有哦，还有一个我要提醒你们。这边你们的讲义上面写在最后一段，然后第二条我列出两段经文，一个是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一个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对不对？那个应该是三章十六节。 OK， 好， anyway，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个应该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经文。 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16到18节。特别第16节，因为我们不上，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大鼓励。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譬如说在为我想到我奶奶的时候，就时常想起这段经文。这个是像我奶奶，我现在我想到她，我就想说这节经文是最贴切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但是中文的翻译这边的内心，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也就是说可能会让，如果你只读中文和合本这节圣经，让你觉得我们在基督里有的盼望没有那么大，或者好像有点小。因为我看到我奶奶，她已经104岁了，那她的外体，你看到他的确就是虽然毁坏，一天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一直到一年前两年前我都可以这么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祷告读经，然后为我们每天还是一样，还是可以去聚会。但是最近因为就是年纪大了，他不太能够读经了，聚会现在也非常的困难，所以偶尔去一次。如果我只看说他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然后他时常被疼痛所困扰， right? 所以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说我这边痛那边痛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我想各位也许会有类似的经历，你看到的尤其你的年长的亲人，主里面的亲人，你所亲爱的，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们，他们外体虽然毁坏，这个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也要如此，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孩子们也要如此，但是内心不是应该一天心思一天吗？可是我们知道事实就是，每一个人当你在经历退化的时候，你的心智都会受到的，或者你的话语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人会说，我都不太确定他这个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盼望，因为他讲出来或表现出来的态度，因为就是人，我们还在地上，就是会被痛苦，会影响到。但是原文那个内心，所以你如果读内心的话，你会觉得说他内心应该还是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时常做出赞美的宣告，感谢什么什么，只要时常感谢，一定要感谢。那为什么我奶奶不能够时常感谢？但是你了解这边讲的那个内心，原来的他原文他只有一个内 ，OK， 但是内在的却一天心思一天，相对来讲是跟外面的外人 anthropo。他原来的意思，虽然外人虽然毁坏，内人一天却心思一天。所以那个内人并不是只是讲你的心智，那个内人就是罗马书7章22节、以弗所书3章16节所讲的，上帝在他儿子里借着圣灵给你造的一个新造的人。你现在听出来我的意思了吗？那新造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就算你所看到，你可以经历，你所听到的，虽然他讲出的话好像被地上所受的痛苦给缠累 OK， 但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上帝对圣徒的应许就是，你看他的内心，他的内人，他被赐予那，或者用罗马书七章那边的言语，他心中一个新的定律或新的生命的原则，是一天心思一天。而这一天心思一天，你不能用世界上面的标准心智评估来说来判断，你必须按照上帝的话语说，我看到我奶奶，我必须说她就是一天心思一天。不是因为他能够每天能够发出那种赞美的话语，然后做什么感恩的操练。的确我们要用这些恩典媒介，但是有一天，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世上，上帝的旨意就是你活在世上，你的身体 还是会衰残，你的心智还是会衰残，但是这内心并不是讲你的那个仍然在地上的那心智，而是你已经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而这一天新是一天，不是用你我的判断，而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我的奶奶104岁，她的内心新是一天，一天新是一天。你看到你的妈妈、你的父母，或者你自己以后，老人痴呆症，圣徒得到老人痴呆症，我们敬爱的张牧师，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按照你的想法，他的内心心思一天。但是你要知道，他内在的人，他内在的上帝已经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一天心思一天。而且你可以说，他是有盼望、有喜乐的。Why？为什么？这新的生命本来就是在地上，是凭着信心而非眼见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眼见有一些印证，但是最终你是凭着信心，是凭着信心，就是凭着他的应许，凭着他的话语，凭着哥林多后书4:17。你如果仔细想，哥林多后书4:17这个内人他讲的真正的意思，你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生下来圣徒的孩子，他甚至没有心智可见就夭折的孩子，或者他没有办法表达所谓心智，照一般的标准来看，一天心思一天的，你对他应该有极大的盼望，因为你为他祷告，因为他上帝赐给你，因为他生活在教会中，因为你尽你父母的责任，你就应该，就算他没有办法表达一般人所期望的这个心智的成长等等等等，你应该抓住哥林多后书4:16，知道他的心智仍然是一天心智一天。你看到你自己也是，或者你看到之后，也许我们中间会有人会说啊，你得老年痴呆症，你的心智会一天天的衰折，但是你的内人，你的内在的生命的原则会一天心智一天。 OK， 所以不管是我们年长的，我们中间经历极大苦难的，我们中间有孩子的，甚至有夭折的孩子们，这个应该对你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因为其中有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发生了一件事，对不对？就是玛利亚，圣灵告诉他说，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等等等。后来玛利亚去找 Elizabeth， 伊丽莎伯一见到他，听到玛利亚的声音怎么样？里面的胎儿跳动。一章41:44，谁能帮我们念一下？41到44节，是不是？谁要帮我们念一下？ 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施洗约翰在伊丽莎伯的腹里面欢喜跳动，圣灵的感动。 Why？ 他能够通过智力测验吗？他能够通过心智的评估说啊，他的确能够做出 No，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已经被赐予那新的生命，所以在腹里的胎儿都能够欢喜跳动。所以你看我们中间的长者，你看我们中间经历极大疾病的、极大困苦的人，或者看着你的孩子， 你就应该有十足的盼望。你为他祷告，你唱诗歌给他听，你念经节给他听，你就应该相信上帝的话语。如果他真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他的心里就欢喜跳动，他的心里有喜乐，有盼望。 See， 有的时候那个小小的翻译内心，我们光看这个，甚至不是，有的时候你说他内心反而不是鼓励，有的时候会有点说他内心，我看不出来他内心好像越来越衰残。 No， 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那个字眼，我自己是觉得啊，我读到这一段，你一旦了解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那个给你的盼望，给父母的盼望，给儿女的盼望，是你就知道是多么的大。 OK， 好，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往往过于满足于我们现在肉眼可见身体可以经历的喜乐，而我们追求的是这样子的喜乐。如果我们太满足于这世上可以现在就可以体验的喜乐，其实你定义上就是忽略了那个你在世上定义上就是看不到也经历不到的盼望，却知道那是在天上为你存的基业。 OK， 所以你必须要有那个 scale， 你必须要有那个一把尺看你的生命。 OK， 这个是就像约翰欧文说，这对其他世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或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那边讲，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很愚昧的事情，但是有这个生命的，有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那个，却对你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 driving force， 你之所以可以在地上活，可以走忠实的走天路，而且忠实到底，是因为你被赐予这世上定义上就是看不到，但是却是永恒的盼望，永恒的荣耀。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可以提早下课？今天哇，超难得的。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在地上如果要忠实的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如果我们要忠实就忠实到底，我们就必须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大。主啊，真的是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时间，让我们一次一次的默想你的话语，探讨你的话语，讨论你的话语，越来越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在地上的心智甚至是无法完全理解，除非是你所赐给我们那叫你儿子从死中复活的那能力，我们必须要依靠那大能才能够了解我们所领受的那盼望是多的大。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将来所要领受的荣耀，领受的盼望是多么的切实，多么的大，也对我们来说现在活在世上的每位圣徒是多么的实用。求你祝福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也让我们的敬拜合乎是合乎你的旨意的，也得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